在旋律的小路上漫步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 POPS 音乐，让您轻松享受生活。每天5点、17点播出。 欢迎继续收听 POPS 音乐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为大家播放一组音乐旋律优美、曲调轻松的钢琴曲。曲目有《献给爱丽丝》《少女的祈祷》《幽默曲》《爱之梦》《梦幻曲》《幻想即兴曲》《快乐的铁匠》《夜曲》《预言者》《小步舞曲》《圆舞曲》《土耳其进行曲》《春之歌》《船歌》《音乐的瞬间》，由扎哈罗夫演奏。下面请您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